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何容兴足球世界今集请到16岁已经踢甲组的足球神童黄文伟前辈上来跟我们做访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年的威水史，各位观众一定要听啊！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钟。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正经啊！我是 Dennis， 今天很高兴呢再次请到啊陈博士。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吓， 多谢你，多谢你， 我都有再次上嚟， 同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啊，多即系可以再嚟，因为陈博士咧系上次介绍咗你系三型人个作者啦，咁其实你喺美国咧曾经都喺个 LA 呢度啦，罗散。就學喺一個精神康復中心都工作咗10年啦，嗰 度係啊係啊， 跟住又響又有心理學學位啦，跟住就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諗最特別嘅咧，即係對我自己嚟講最有興趣嘅，就係你原來你係臨床，你讀係臨床催眠係叫乜嘢啊？嗰啲 係即係讀過同埋即係明白啦，明白催眠嗰啲 催眠學 啊，係 哦，因為。即是我们可以藉着陈博士在这里为大家解开这个催眠的真相，给大家知道什么是催眠，是吧？ 好啊好啊好啊。 那因为我们讲真对催眠，因为出面社会会有一套催眠 的想法。 的想法的有催眠的想法。又或者係啲可能啲電影啊，我諗最大啦，最大原因係啲電影影響咗我哋去諗，哇！催眠係某啲嘢嚟嘅。 嗯哼， 其實催眠究竟係乜嘢嘢嚟咧？ 係，但我講下我自己點樣接觸到催眠啊。其實咧，我喺大學第一年嘅時候咧，喺英國讀大學咧，咁第一年新生咧就有啲迎新會啊嚇。 系啊系啊， 咁咧佢当晚咧有个节目咧，佢就请咗个催眠师，嚟到表演催眠，咁咧就请咗一班学生就上去喺个舞台嗰度咁催眠啦。咁咧英国咧你知道咧，好多人都中意一杯在手噶，即系饮啤酒啊咁啊。嗰阵时咧啲学生都系个揸住一杯啤酒咁啊。咁咧我好奇怪，第一次咧睇到嗰啲学生。照住嗰個催眠師講嘅嘢咧，咁佢就做啲好古靈精怪嘅動作啊！咁我喺度諗啊，喂，係咪酒精作怪啊？ 嗯， 係咪佢因為飲咗酒啊？ 係咁咧，我哋啲 同埋咧，係咪做戲咧？佢 喺度 呃人嘅，喺度做俾你睇啊！ 係啦， 但係而家咧，我就明白啊，就唔係話呃人嘅，就係有佢嗰個特別。咁呢個咧就係我第一次接觸嘅催眠嘅即係經歷。 嗯， 其實咧催眠咧有兩方面，大家睇到佢嗰個表達。第一咧就係通常啲人咧就係睇到舞台表演啊，唔知你有 哦係啊係啊嚇魔術啊 嚇，即係好似表演魔術 咁。係啊，表演魔術最中意 佢又表演催眠。 是啊， 就是你喺电视咧，即系譬如有个催眠师咁喺度当众喺度表演催眠啦， 跟住一个女仔咁就瞓低咗咁样，跟住就 飘 起咁。 我记得有一次喺罗省有一次嘅唔知新年有啲咩嘉年华会咧，亦都系请咗个催眠师喺度当众喺度催眠。咁咧催眠咧就系、是、多数好多人咧就系喺呢一方面接触到。即系睇电视睇个 show 啊， 一个 show 入边。 咁但系第二个大嘅范畴咧，就系临床催眠啊，或者系职业嘅催眠师啊。即系啲职业催眠师系，譬如用催眠咧嚟到帮你放松啊，帮你戒烟啊、戒酒啊， 我都听过， 即系改变你嘅行为。 系啊，我都听过。 就 臨床催眠即係一啲嘅治療輔導性嘅啊，即係主要喺呢兩方面。 嗯，即係一個係表演嘅。 嗯，係一個表演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職業嘅一個嘅。 其實表演嗰啲其實都係係咪真係催眠定係一個其實一個魔術嚟嘅啫？ 啊， 係一個 show 嚟嘅啫。其實係因為佢就話催眠咗，跟住將個女仔瞓低，跟住飄起，其實係做一個魔術嘅 show。 啊， 所以就人誤導咗。我哋一啲唔識嘅人咧，就以為做催眠咧就可以整到你瞓低，跟住飄起咁樣嗰啲嘢。 嗱咁樣咧，即係魔術同催眠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嘅。 嗯。 啊，咁但係咧，你喺電視機前或者舞台睇見佢，咦？點解佢一咁快咧，就可以令到嗰個人咧就瞓低咗啊，或者係做一啲動作咧？你唔好以為咧，佢啊即係好似好有神奇力量咁啊！即系 magic 啊，催眠、瞓觉或者系你即刻改变晒啊，因为咧 俾晒啲钱我， 因为可能喺电视机面前幕后啊，佢已经做咗好多功夫嘅， 系啊， 同嗰个人咧有多啲嘅 预备， 啊，因为我哋观众我哋睇唔到嘛， 系啊， 所以佢幕后做咗，同埋咧我哋要知咧嗰个人咧接受指示嗰个嘅能力系高唔高？ 哦， 如果佢接受指示唔高嘅，即系佢唔听你话唔合作咧，你又好难就催眠到佢，或者系令到佢做出嗰个行为嘅。 哦，即系某些人就比较容易 系啦， 催眠 到某啲人系比较容易催眠嘅。咁，只有催眠师先至知道边啲人系比较 可以催眠， 容易催眠。嗱，咁啊，我啊知啦，咁一陣我都會講俾大家聽嘅。咁，所以咧，我哋旁人咧，我哋唔明白，我哋以為佢一個好有神奇力量啊， 係啊， 唔係個人做到啊，唔係。 嗯。 啊，好啦，而家我要講講，其實催眠係乜嘢咧？ 係啊，要講下，因為咧真係， 如果用英文咧幾個字眼好簡單嘅。就是 alter stage of consciousness， 嗱，即系中文 alter stage alter 即系改变啊， 哦 alter 啊，咁咧其实中文嘅意思就系话咧，你将你嗰个平常嘅意识嘅状态咧，系转移到另外一个意识嘅状态，吓，从一个意识嘅状态变为另外一个意识嘅状态，啊，就系咁嘅意思。OK， 嗱，那个意识啦， consciousness 个意识， 意识啦，就系，是，好似我而家清醒， 系 我就知道，诶呢度有个麦，我喺度做紧节目， 系啦系啦系啦 嘛， 好，咁同埋咧，我点样去 measure 你嗰个意识状态咧？就系，是，你个脑电波传递信息咧，佢都有啲数字嘅嚟到系代表嘅，譬如话你而家我哋两个讲紧嘢啊，好 alert 嘅，好清醒啦，咁我哋嘅意识咧系就系，是，可能系。在15度数 ,ok, 啊 ,15 度数好啦，跟住呢如果我哋呢是做完工返屋企飲杯啤酒或者是飲杯 可乐 咁啊即係好似啊松弛啊比较 relax,ok, 咁如果呢嗰啲人呢measure 你嗰个脑电波嘅你可能去到12啊，即系比较轻松啲嘅，啊轻松啲嘅状态。 好啦，个脑电波越高咧，就系越 啊最高嘅就系最清醒、最 alert 嘅。 最 alert 最 conscious。 譬如我俾系15度 ，OK， 跟住咧就系你放松啲嘅，好似喺度饮杯嘢，喺度睇下打波啊，咁你好 relax 嘅。 咁你嗰个脑电波咧就可能去到12。 哦， 或者有阵时咧，你翻学咧上堂发白日梦 哦，系啊， 先生喺度讲嘢，你又谂咗第二度咧， 系啊。 咁如果你个脑电波可能就去到12， 哦， 咁再去到咧，你非常嘅松弛，即系话咧，可能你瞓觉里边咧，瞓得开始好冧啦。咁，一跌就跌落咧就8咯，八咯， 啊 ，OK。 跟住咧，完全咧瞓到咧，即系 非常嘅冧噶 ，REM sleep 啦，即系。 咁咧可能去到3啊，咁咧即系话咧，你用呢啲唔同嘅数字就可以代表你嗰个精神个意识嘅状态咧。 哦，啊，我哋个脑电波，所以 啊， 我哋个 即系个传递信息个频率啊，即系我而家 有冇得 measure 噶？ 啊，即系 有得 measure 噶、 啊啊哦？即系我系咁样讲啦。好啦，而家我讲个好有趣嘅例子俾你睇，你会明白多啲啊。嗱，譬如咧，啊日光日白，日光日白，咁我同你系普通朋友，我话喂 ，Dennis， 你借$50俾我 啊？ 咁你梗系正常嘅情况噶，有冇搞错啊？借$50俾你，我又同你三唔升七，普通第一次见面又梗系唔得啦， 系、 OK， 好啦，跟住咧大家饮下酒，你开始有少少醉，少少醉，咁你话好啦，我俾$20你啦，借$20俾你， 嗯， 跟住咧可能咧我咧特登灌醉你多啲，饮多啲，你就开始咧就再醉深一啲嘅时候啦。啊、即是个醉意比较深一啲嘅时候， 即是个脑电波意识啊。 咁你话咧，唔系$20啊，$50攞去啦，$50攞去啦。跟住咧，去到你醉到好犀利，头先你所讲啊，成个银包俾你攞去。你话有啲坏人咧，又用催眠就系咁样， 就系、是、用，其实系用紧同一种方法， 就系、是、咁样。可能在你不知不觉咧，佢就攞咗你啲嘢， 攞咗佢需要嘅嘢，佢想你要嘅嘢啦，系咪 所以我哋学， 一定系钱啦，即系有时系啲嘢。 我哋学催眠咧，或者系催眠师咧，我哋要有一个严谨嘅职业嘅道德， 嗯， 吓、啊，即系唔好用呢个嘅方法咧嚟到去做坏事，即系害人。 好似一啲魔术师，佢、 啊、 可以好快咁喺你个袋度攞走啲嘢、啊，但佢就唔会去做呢样嘢偷嘢。 系啦，佢可以做咗坏事， 佢可以攞嚟做坏事嘅。如果佢继续攞嚟做表演嘅、就 OK。 佢只系 entertain 用嚟 entertain 嘅， 或者系令到你觉得好神奇啊。 系啦，系啦，就唔同咯， 好快乐啊，即系睇完 系咯，就唔同，即系每样每个行业佢都可以，即系系啊，尤其是呢啲几特别嘅嘢啦，系嘛，催眠。 嗱，头先咁我咁样简单讲咗个例子咧，其实就俾你睇到就话咧，原来咧我哋喺个意识状态唔同嘅状态里边咧，我哋去接受性咧会大啲啊，一个信息就会容易入到你嗰个脑海里边或者你嘅潜意识。 即系好似话头先你讲啦，嗰、那个。啊，当我饮完酒啊，咁样之后好 relax 啊，咁你可以话，你可以系叫我攞晒啲钱俾你啊，咁样啦。呢、这个比较系负面个方面咁讲啦。其实催眠唔系一定系做坏事噶嘛， 系 嘛？啊，催眠嗰样嘢系可以系一个好健康，即系好似魔术师攞嚟做表演啊。咁催眠师可以做乜嘢呢？ 是 正面嘅咧、 啊， 即系唔系讲啲衰嘢，佢讲啲正面嘅嘢。 大把好处啊！其实咧，我哋催眠咧。主要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用语言嚟到去即系催眠，即系改变你嗰、那个意识嘅状态，或者帮助你去明白啲嘢。我哋用语言啊， 咁但系都要等我哋嗰个脑电波。 嗱、啊、你譬如你听我啲催眠师话，阿 Dennis， 你眯埋眼吓，咁、啊、咧、 嗯、 专心听我讲吓。 我而家就嚟咧，我可能催眠咗。 跟住我一路讲咧，你就会即系觉得好攰，放松吓。咁、我一路都系用语言啊嘛， 系、 嘛？ 系啊。 但系除咗系语言之外咧，另外就系我用我身体语言都可以令到你改变你个意识状态嘅。 哦。 啊，譬如如果我个姿势系。好放松，好 relax 嘅，你都会好 relax 嘅，系嘛？啊，明唔明啊？ 慢慢变啊，好放 松。即系你坐喺我隔篱，你唔会好紧张嘅。你睇到我啊，咁随便咁 relax， 即系你 慢慢就 吓、你而家都会 relax 啲。 系啊，即系好似就而家本来未开始做节目嗰阵时候，我就其实都好紧张嘅，可能你睇到我其实好紧张。咁而家倾下倾下咧，我就 系啦，系啦， 好放松。 同埋你係不自覺嘅、你改變咗你都唔知嘅，咁、其實咧催眠咧每一日咧我哋係進入受催眠出翻嚟咧係好多次嘅，譬如咧好簡單喺個生活上邊有啲叫 highway hypnosis 即係 freeway 嗱，你揸车咧，你喺个 freeway 咧，如果一路好直嘅，你揸去 Las Vegas， 系啊系啊， 哇，一路直路冇车喎，慢慢慢慢慢慢咧，你就好似想黑怕黑怕， 系想瞓啊，系啊， 黑怕黑怕咧，跟住咧就突然间你又醒翻，一醒翻，哎呀！点解我过咗啦？我过咗嗰个路口啊，咁啊， 已经去到边度啦？咁样系 咩？咁啊，你个意识嘅形状态咧，头先已经改变咗，同埋另外一个情况，你都会经历嘅。譬如我揸车咧，揸到哇，好容易啊，又冇咩车，周围咁啊，又慢慢慢慢咧谂咗第二样嘢，或者咧就好放松啊，我冇记住点样去嗰个地方啊。突然间又去到嗰个地方， 已经去到啦， 啊，又去到啊， 哦，系啊，系啊， 所以呢个叫做highway hypnosis， 细路仔啦，细路仔好多时被催眠嘅，喺屋企对住个电视，一路你阿爸叫佢，喂，食饭啦，听唔到， 系啊， 或者仲要 啲细路真系好奇怪， 佢已经系被佢吸引咗嗰个意识形态状态，已经喺嗰度啦。 嗯， 睇住个电脑，睇住个 iPad， 系啊， 或者玩Nintendo 啊 ，hypnosis， 哦， 又系催眠嚟， 其实都系催眠， 又系喺度即系改变你嗰个意识嘅状态。 嗯， 所以其实咧，嗱，你谂下咧，我哋个意识状态系需要改变。如果我哋一日十几小时，每个钟头都系好紧张嘅，好压力嘅， 十五度 吓，你会癫嘅，会好辛苦嘅。 嗱， 嗰啲极权嗰啲国家嗰啲人咧，嗰啲人咧就系咁样，就系咧唔俾你瞓觉，譬如捉咗你咧。 哦，系啊，有一种酷刑，有一种酷刑系。 瞓瞓下觉就叫你起身啊。 系啊， 咁咧，你本来你个意识状态是需要松弛休息的，他又突然间要顶返你好压力，要好清醒。咁如果成日都系咁，一日两日啦三日，你可能真系神经错乱。 咁你个即系会痴线， 系啊， 叫痴线㗎啦。 咁你个意识状态呢，有时你系需要松弛㗎嘛。 嗯， 如果你成日都系咁紧张，你咪好大压力你自己。 嗯，咁 系咪 系啊，如果譬如话好似冇可能啦，我哋叫做真系人都癫啦。如果你俾我，好似话翻工八个钟咁样咧，我哋都有 tea time 啊、lunch time 啊，咁几个钟头就会去 break 啊咁样。 点解我哋要瞓觉咧？冇可能唔瞓觉。 系，冇可能唔瞓觉。 你个脑要休息噶，你嗰个意识状态成日喺度改变紧。 系啊，系啊。 咁所以话我哋每日生活咧，同埋啲广告啊。广告吸引你买嘢咧，佢又系有啲方法咧，其实就系催眠嘅 我哋一种。 所以阿 Dennis， 你早排你都讲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可能好多嘅信息喺度催眠嘅我哋。当然负面嘅最好就唔好啦，我哋要有正面啊。一阵间我会同大家讲点样可以正面嘅。 其实系好多时我哋咧。你讲嗰种 highway hypnosis 啦，其实我哋某程度我哋自己咧都会有用 highway hypnosis 对我哋自己喺即系，譬如点讲啊？好似一啲过去嘅唔好嘅经验， 系 过去嘅唔好经验，譬如 吹走佢， 唔系 整走佢。 是重复咁话俾自己知啊，重复咁话俾自己知啊，嗰、那个好似我同爸爸啲关系唔好啦。咁点解会唔好呢？就是我只记得佢打我啊， 系 我唔记得佢几时买个玩具俾我啊， 系 点解呢？其实佢有买个玩具俾我噶嘛，但系咧个脑咧好奇怪，就会成日话自己话。哎，你爸爸嗰阵时真唔锡我嘅，系嘛？成日都系净系识打我嘅啫， 成日记得啊。 个脑咧就不断咁啦，就到某啲情况咧，就系会回忆翻，就系回忆俾老豆打过嗰个情景，那个 picture。我哋嗰阵时咧系中意啊跪祖先嘅， 嗯， 即系传统中国嗰啲，我哋就一曳打。系嘛？打， 我哋个个都有咁嘅经历噶啦。 打完之后咧，就去你跪祖先。 系 啊，即系嗰个，其实 好 negative 噶。点解咧？我而家谂翻，即系佢啱啱同你讲完之后咧，就俾我启发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喺度做紧 hypnosis 啊。因为俾你打完已经好唔开心，跟住你再跪祖先，跪住嗰阵时候，你个脑咧就其实喺度做紧 hypnosis 啦。 不断将啲唔好嘅信息入去你喺度， 将嗰个画面啊，就一路重复重复俾，因为啱打完啊嘛，仲痛紧，跟住做安好，学你话斋嗰个 stage， 嗯、 去到冇人，好安静，好差唔多要瞓觉嘅情况，跪住，但系个脑咧就系、是、只系谂紧嗰阵时啱俾老豆打嗰、那个picture， 嗯 吓、啊，所以形成咧。形成嗰个 self 嗰种会好一路会重复呢样嘢嘅话咧，我会唔记得咗爸爸买个玩具俾我啦，已经， 嗯， 所以变咗我同我爸爸都可能细个，到我成长啦，大个仔啦， 系 啊， 变咗冇计倾啊， 系， 因为 即系、啊、 我一见到你嗰阵时，我一见到我爸就系、是、谂到你打我个样。 阿 Dennis， 你知唔知点解你会咁记得咧？因为我哋个脑嘅记忆好特别嘅，如果系好 traumatic 嘅 experience 啫，你好容易记得嘅。好 traumatic 即系话咧，譬如系好伤痛嘅，好即系好深刻嘅记忆。譬如话 经历， 有啲细路仔细细个俾child abuse，即系身体嘅惩罚啊， 系咯 吓，或者佢遇到一个系。被人抢劫啊，打伤啊，即系呢啲好好深刻嘅，或者调翻转咧就系好兴奋嘅，譬如话，哇，医学院收咗我啊，或者系咧，我考车牌考十次都考唔到，第十一次一考到嘅时候，哇，呢种嘅经历咧系非常啊 兴奋 啊，你知唔知系讲呢样咧？喺外国咧，有人考咗廿几次，有一个。有一个人考成一百次， 唔系嘛？ 先至考到哇！但系我哋要佩服呢个人咧嘅毅力啊！ 系啊，真系好有毅力啊！真系 你谂下咧，呢啲咁特别嘅经历咧， 嗯， 就会好容易咧印喺你个脑海里边， 哦， 挥不去啊！真系好深刻嘅， 比较深刻啲噶啦。 譬如咁，其实你细路仔嘅时候，可能你爸爸都做过好多令你开心嘅嘢，譬如话买玩具俾你，但系点解嗰啲又唔记得咧？就是因为咧，比嗰啲唔系几好嘅更加即系七情上面嘅经历咧，盖过咗啊！ 系 啊，即系无论喺视觉啊、听觉、感觉，都令到你好深刻嘅经历嘅， 所以就会形成好多有负面嘅 譬如负面嘅关系啦。佢如果重复呢个动作咧，就好似一个催眠咁啊， 系 重复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这样的，慢慢慢慢呢，你呢就容易接收了信息，成为一个很坚固在你的脑海里面。 嗯 啊、但是呢我们的要可以用催眠的临床的治疗，就是去帮你去除开了 delete 了这个的伤痛的记忆。 嗯 啊、就是有这个帮助。啊、所以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催眠的实用。嘅方法， 而呢个催眠就系喺个正面方面啦， 系 点样去帮一个人去将一啲唔好嘅经历， 嗯， 但系咁嗰个唔好的经历亦都系佢人生嘅一个其中一个事实嚟嘅， 但系咧可能咧唔会话冇咗， 系咯， 唔会话 delete 咗， 系咯，唔可以， 而系咧。盖过咗，即系俾positive 嘅嘢盖过咗佢，以致到咧佢唔会走翻出嚟成日骚扰你。 即系好似咁讲，系唔系会譬如话将，譬如话买玩具去食雪糕嘅 picture 盖翻去俾打个 picture 多啲好嘅，即系可能咧呢、這个嘅 memory 咧系喺你个脑海某一个角落仲喺度嘅。 嗯， 但系譬如你个脑海咁大 ，OK。 边边好细，佢仲喺度。 其实咁大个仔打过两次，但系就系好夸张，好似系嘛？ 如果嗰两次系好夸张嘅， 系啦，就 你会好 就变咗一个框框咁大， 好記得， 好似好， 即係 好似好大件事。 可能經過治療之後咧，即係佢係仲喺度，好細。但係咧，我哋唔會俾佢再出嚟去騷擾你，去搞擾你。反而咧，我哋播入更多正面嘅信息去蓋過佢， 將一啲正面嘅信息去蓋過佢。 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哋鼓勵咧，譬如有啲人咧，真係好自信心非常低，自我形象好低。咁咧，有陣時我哋會教佢就話：，當你喺個鬆弛嘅狀態裏面，你講一啲好 positive 嘅 affirmation， 即係好正面嘅正能量嘅字句。譬如話，每一日每一方面我都會有更多嘅進步，我係能夠達到目標嘅。譬如話，我喺三個月之內，我可以減到五磅嘅，即係呢啲好正面嘅 statement， 去幫自己咧，多啲去講。譬如朝頭早可能你個腦海係接收能力比較好嘅，或者瞓覺之前， 呢樣嘢就唔需要催眠師， 即係自我 催眠咯，就叫做 係啊， 自我催眠呢樣嘢又 其實催眠就係一個自我催眠。其实能不能够产生果效是要你自己去配合自己去做的嘛。是吧，你明白，即是有个催眠师，他是好像是协助你，但主要是你自己去令到那个结果是产生。所以其实很多的书都告诉我，其实催眠就是一个自我的催眠 ,auto suggestion。是一个自我催眠， 就好像那个 Napoleon Hill 讲的那种自我， 即是你要自己令到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去到一个容易接收信息的毛里面状态，跟住呢你就自己可以讲一些正面的信息去帮助你自己。 其实 即系唔需要有人，冇人喺旁边都 可以 自己 都可以完成到呢样嘢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譬如话，如果俾一个催眠师，如果用一个催眠师，就系将我嘅本身嗰啲auto suggestion 就系自我催眠，就同。即个催眠师做紧嗰样嘢，同我自己做嗰样嘢系有咩分别咧？ 嗱，催眠师咧，佢系即系佢学过嘛，佢有技巧喺度，同埋有经验喺度嘛，佢系辅助你，佢用个方法可能更加快、更加容易帮助你入到去里边， 入到嗰个 stage， 即系即係佢係一個師傅咁啦，即係佢一個專家嘛，咁佢會有佢嘅training， 佢嘅 skill 喺度啦，同埋佢嘅經驗啦，咁佢會即係容易好快幫你啦。咁但係你自己你都可以學嘅，你學越學得多，越實習得多，你自己都變咗個專家啦。 我而家突然之間又諗起一樣嘢啦，催眠師咁自我催眠。就近唔近 meditation 嗰方面咧？ 其实咧 meditation 入静啊、默想啊、静观嗰啲，其实全部都系一个其实一个催眠嘅一个嘅方式嚟嘅，都可以系属于嗰类嘅。 咁其实即系变咗只系因为好多人唔理解啫。 系啦， 好多人嗰阵时咧，因为会唔理解催眠系乜嘢，就唔会用话 系啊系啦， 我去催眠自己啊。 嗱，我而家好快谂到一个分别，譬如话嗰啲打坐咁啦吓，咁啊打坐或者系佢入静咧，佢系想帮助自己系完全放松，就唔好谂其他嘢，唔好有任何思想嚟 嘅嘛，系啊 系 啊， 好嘛， 系啊。 嗱，呢个就系入静静修或者系打坐，但系催眠咧就唔系话坐喺度咩都冇， 咩都冇， 而系咧佢有个 当你喺嗰、那个放松松弛状态里面咧，佢有个信息会入去嘅，啊， 嗯， 啊，即系佢好似有啲嘢做， 即系有啲会有啲将， 即系当然啦，即系你俾自己嗰个系一个正面嘅信息啦，一个正能量嘅信息啦， 嗯， 啊，譬如话有好多人咧今日喺压力里边咧，成日都好紧张，系嘛， 系都 好焦虑啊， 好焦虑系啊，好多种焦虑。 又好烦躁啊，咁咧，我哋会教佢学习一样咧，就系、是自我催眠咧，就用一个渐进式嘅program 你个 mind 啊，譬如话咧系点咧啊，譬如话咧，我哋将我哋嘅意识嘅状态咧改为松弛，有个最好嘅方法系咩咧？就系、是、留意你嘅呼吸啊。嗱，而家我哋平常呼吸咧，可能一下急一下 又快又慢啦，系啊， 一下长一下短啦， 系啊。 咁但系咧，我哋嘅呼吸咧，我哋试下咧就话要好均匀嘅。我如果我哋试下呼吸五下啦，你可以同我做 啊？唔系啊，我惊啊，阵间我要攞50,000俾你。 我唔会嘅， 阵间我就 你50蚊变 咗，跟住咧个机又未闩，跟住啊，跟住啊， 50蚊。唔够食一碟饭喎， 咁系 唔够食个嗱如果电视机旁嘅观众咧，如果你系操作紧机器或者系揸紧车咧，千祈唔好同我一齐做啊。 嗯。 Okay. 但系咧我而家只系讲下就话，譬如话你想点样改变你嘅意识状态松弛啲咧？譬如你做深呼吸几下，譬如话一、二。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我做咗五下，我已经觉得个人比较松弛咗。你有冇 啊？未啊，我比较难松弛嗰啲。 你比较难 系 啊，即系我咧，因为我做惯咗，所以我会好容易。嗱、嗯，当我哋咧缓慢我哋嘅呼吸，好平均嘅， 嗯， 好慢慢深啲嘅呼吸咧，咁咧我哋开始咧个人比较松弛咗、 嗯。 好啦，第二步啦，如果我哋可以眯埋眼咧。就即系喺屋企喺边度就眯埋眼、 嗯。 其实眯埋眼你睇到做为咗咩咧？其实就话等你专心啲啫嘛。如果你一打开眼，你咪周围啲嘢有雀仔飞过，你又望到啊、 嗯、 啊或者啲有啲声又听到。眯埋眼好专心嘅，咁你可以想象下，譬如话啊，我哋冲凉用花洒、 嗯、 你用花洒定 用花洒？ 花洒。你可以想象咧，哇！喺 L.A. 咧係最熱嘅天時，30几度啊， 嗯、 即係攝氏30几度，好熱。哇！啱啱去打完波，好辛苦啊！一翻嚟咧就開住個花灑，哇，咪好舒服噶。 係啊， 你想象到個花灑咧喺你個頭開始咁樣淋落嚟， 嗯， 啊，一淋到你個頭嘅時候咧，哇！你覺得哇，成個頭腦都放鬆曬、 嗯， 可能咧。之前有啲头痛嘅，好紧张。但系咧，你想象咧，哇，嗰啲水一淋过你个头嘅时候，哇，完全松弛晒、 嗯， 头痛都冇晒、 嗯。 跟住咧就去到你嘅眼睛啦、 嗯， 去到你嘅耳仔啦，每一个器官咧经过都系逐渐嘅松弛落嚟。 嗯 哇！你好专心听我，你唔系已经被催眠咗 少少啊，少少啊， 少少。我以前先生咧喺一班同学里边，佢听到我讲嘢或者咩，佢话：，哎，你最适合做催眠，因为你把声听一听就好容易瞓觉， 就唔好似听阿 Dennis 讲嘢。Dennis 可能做唔到催眠师。 咁你唔系做催眠 啊？不过系 咁即系呢一个咧就系自我催眠， 即系 就是、放松咗自己咯。啊， 因为。而家就搞到咧，即系俾你催眠咗。而家个脑太 relax， 已经都唔记得咗问啲咩问题。啊，即系响嗰个 stage 我哋自我催眠嗰阵时嗰、那个系、就好似 meditation 嗰种啦，跟住就形成我哋， 即系好实用 吓， 形成 我哋系，即系基本嚟讲，其实系咁讲，我哋成日都以为催眠系某啲好神秘嘅嘢咁样，其实每日我哋都系面对紧某程度 都是不自觉地被催眠， 不自觉嘅，因为本身催眠呢样嘢咧就系个人，催眠师只系用某啲嘅技巧、某啲嘅方法，使到你可以进入容易啲进入到去呢个催眠嘅状态，或者叫做deep relaxation 啊， 系啊，系 嘛，即系 total 好深度嘅 松 弛状态 啦，好深度嘅松弛状态。而呢样嘢咧，亦都形成我哋有时咧会被误解。 嗯哼， 因为我哋早十几年啊，应该都系十几年前开始有一个 group 叫 New Age， 佢哋就亦都系用 新纪元嗰啲运动， 新纪元。他们都会用好像这种 某程度是这一种的方式去引导人去去问题是哪里呢 ?OK, 我不理他是新纪元也好什么都好。问题呢就是你去到那个 group, 我们受到催眠。去到 group 就唔走得，呢个系我认为嗰个嘅问题。点解亦都形成好多人会话：，哇，好危险啊！譬如话，你信耶稣啊，你去受洗啊，你好危险啊，好似俾人踢咗入会啊，入咗黑社会就唔出得嚟，咁样嗰种嘅情况，俾人哋会误解。当即系我自己认为咩系邪教呢，就系、是、你入咗去，你唔走得，嗰啲就系邪教。我哋翻教会嗰啲，我中意去就去，中意走就走，嗰啲冇事。你去譬如话，就算去我哋列罗省有个叫西来寺啦，拜佛嘅啦。你中意去拜佛，你中唔中意你就唔去，佢哋亦都唔会巴打你。 嗯哼。 但系咧 ，New Age 有个问题出现，就系、是、好似Church of Scientology 嗰种咧，你装咗个 group， 你哋一齐去做某啲嘢啊。跟住喺做緊嗰時咧，係好 relax 啦，好就實好 relax， 可以一齊去一個好 positive 嘅 result。但問題就係、是、到我有一日我想走喎，佢竟然可以唔俾你走，扣曬你啲 credit card 啊，扣曬你啲資產啊，扣曬圈子。 呢啲好恐怖，有少少好似即係 manipulate， 係啊 ，manipulate， 好似洗腦咁樣。 係啦，係啦。 其實呢啲就係一個好 extreme 嘅，係唔好嘅。 個 係 啦， 個做法 嚇，而導致一樣咩咧？導致啲人對催眠 有少少驚啊， 有種誤解 啦，誤解係 誤解啦。咁頭先咧，你就可以解釋咗，其實我哋每日都受緊催眠，我哋而家就係。怎样去可以将我们一些的自己用 negative 去造成自己那种的催眠，将它转化来形成。 嗯 而我们那个因为刚才被你催眠了，我要复回大翻转头。 不要 回大翻转头。因为呢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啲人其实系要理解佢每日点样，头先你就示范咗点样可以用深呼吸啊，咁样去令到自己再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同时间就放翻一啲嘅 正面 嘅信息入去就好啦， 系 咪？ 系， 亦都变咗唔好。唔好形成一个抗拒咯， 系 唔系一种，唔系一根本唔系一种好 好神化嘅嘢嚟嘅啫。 係啊係啊，唔係好神化。 嚇、 啊！亦都唔好 冇乜神秘嘅啫。 啊 ，yeah 啊，因為我哋好多時，如果真係你講，有時揸下揸下車，其實都自我催眠咗。咦，自己去到去到某個地方，哎、自己好冇某種意識，冇喺冇意識嘅情況之下，可以去完成某樣嘢。 係係，好奇怪。 係、咯， 因為嗰陣時就係你嘅潛意識咧，做個舵手喎，就幫你揸， 幫我做船。 即係你個潛意識就係有你嘅。記憶嘅裏面，你嘅記憶可能就係導航幫你去睇 嘅咯。 即係，總之我哋個 mind 咧係科學家咧都係不斷嘅去 explore， 即係去發掘，有好多嘢我哋仲係未知嘅。 係 啊，如果你可以講催眠講到好深入、好玄妙嘅都可以嘅，但我就即係唔會話咁樣去。研究嗰啲好玄妙、好神秘啊，或者去靈界嗰啲嘢咧，即係我就唔係好主張。 係啊， 我係最主張咧，就係話你用催眠嘅方，即係嘅嗰個本質啊，即係係啲乜嘢，而係有效嘅去輔助到你。譬如你想係減壓啊，鬆弛自己啊，或者咧係希望建立多啲正面嘅思想啊，又或者改變一啲唔係幾好嘅習慣啊，譬如好多係有催眠係幫你戒煙啊，或者減肥啊，或者戒賭啊都有㗎，即係只要嗰個催眠師知道點樣做，同埋你個受助者係真係肯去配合啊。咁好多時咧都可以 work 嘅，即係都可以睇到一個好顯著嘅效果。 係啊，同埋變咗，譬如話，我哋有啲壞人咧，又識啲催眠術咁樣咧，我哋如果想抵抗佢哋，就只要將我哋自己意識提升啦，係嘛？亦都係即係乜嘢都有正反啊嘛。即係我哋頭先嚇，但係變咗。唔好先將催眠呢樣嘢咧就否定咗， 係 要認識到催眠呢樣嘢嘅存在，佢嘅存在咧係有正面同埋反面嘅。 嗯， 好人咧就會用去好嘅方面啦，而壞人咧就一定係用去壞方面嘅。 係啦，係啦。 咁我哋普通人咧。就好多時亦都要有喺某程度上咧有個意識，某個意識就變咗咧唔會俾壞人去利用啦。同時間自己又要識點樣去 抵擋、 降低意識、降低翻意識，俾、自己可以去到。某個程度，叫咩啊？清洗一下個 subconscious 啦，清洗一下 subconscious。所以呢樣嘢咧，我諗係要下次啦。今日可能唔夠時間啦。下次如果有機會咧，或者我再同你講下點樣去將意識提高，同埋點樣可以將意識降低，咁樣嘅話咧，變咗我哋今次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大家可以更加理解到，同埋頭先都有少少嘅介紹點樣去降低個意識啦。我哋一啲人咧，就好似我呢種人咧，就幾時都係噏嘅，幾時都噏嘅，就唔識嘅。但有啲人咧，就幾時都係低嘅，就唔識 lift up 嘅。咁啊，或者下次有機會咧，請阿博士嚟咧， 好啊，好啊， 教我哋咧，點、樣？點樣可以去幾時由高，幾時要低？ 我相信今次咧，即係大家都起碼有一個基本嘅認識係對催眠， 基本認識， 同埋咧，即係你可以 我都感受到， 係啊，你可以即係明白你嗰個嘅意識嘅狀態，你點樣去幫助自己放鬆啊？ 或者是除开一些负面的思想啊，你明白的时候你亦都会容易提高你的警觉 去留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是会很容易是催眠了我们。 是的。 但这个催眠就是这个入了脑海里面这个信息不是挺好的。那我们会留意得到会 知道了 会知道 了。是的。 但是好啊，即系 希望下次 有机会再，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到你嚟。 OK， 好， 多谢晒，多谢晒。OK， 好，下次再见，拜拜。